蒋介石这一次出行一共用了四样交通工具，王亚樵也只有苦笑一番，谁让人家是委员长呢？ 在机场刺杀计划流产之后，王亚樵只能选择在庐山上动手。可是突破庐山上的防卫谈何容易，他们要面对的第一个难题就是如何把手枪带上庐山。山脚下的一家客栈里格外安静，王亚樵、华可芝和陈诚三个人必须要想到一个可行的方法能把手枪带上庐山。 哎，从屋子里这呛人的烟草味儿和混乱的桌子上不难看出，几个人刚刚就在这儿做了最后的准备工作。这把手枪经过了仔细的擦拭，通过其润滑程度也可以判断它的内部进行了细心的保养。 在这个桌上最引人注目的要数这个牛皮纸包，还有桌子上的一堆碎肉。在这个牛皮纸包里头是一个再平常不过的金华火腿，难道这刺杀在即，王亚樵他们要在这客栈中喝酒吃肉？仔细地观察这条火腿，细心的观众不难发现，从左到右有一条细细的刀口。您可能已经猜到火腿啊是中空的，桌子上的这些碎肉就是从火腿中间掏出来的。根据掏空的形状不难判断，这条火腿可不是下酒的肉，而是藏枪的工具。 王亚樵等人用针线将刀口细密地缝合起来，再在外面涂上一层厚厚的盐泥，最后用牛皮纸封装，从外表看不出丝毫破绽。 巧妙的火腿包装瞒天过海，这样一来枪带不上庐山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为了以防万一，王亚樵啊还特别的派人伪造了一封蒋介石和宋美龄的邀请函上庐山，这封信也将起到非一般的作用。 第二天，庐山脚下来了一名坐轿子的贵妇，后面跟着一行随从，随从用扁担挑着行李和食物，显然他们是来庐山避暑的。山脚的守卫士兵走上前来盘问了一番之后，朝后面的食物走了过去。看到士兵拿起火腿，所有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眼看着士兵就要打开藏有手枪的火腿，轿子上的贵妇走下来向一名守兵队长递上了一封信。守卫队长看到信封上的署名后立刻点头哈腰，既然是委员长的贵客哪里敢搜查。就这样手枪顺利上了庐山。 1931年6月初，蒋介石入住了月泉别墅，别墅外的风景树影婆娑，凉爽宜人。此时的蒋介石完全沉浸在了庐山的美景和清新的空气当中，想着自己死后可以葬于此地，殊不知危险已经悄然临近。6月7号这天天还没亮，王亚樵他们三个人就分别埋伏在了别墅附近的小路上。 按照计划，只要在任何一条小路上看见蒋介石，立即开枪射击。果然，蒋介石出现了，但和以往不同的是，他的身边多了几个带枪侍卫。躲在密林中的王亚樵看到了这一幕，他吃了一惊，因为通过连日以来的摸底，蒋介石通常是独自散步或者只带几个少数的随行人员，今天突然多了带枪的侍卫，难道说情况有变？可是这个时候三个人都已经埋伏好了，而且隔得太远，根本没办法临时通知取消任务，此刻已经是箭在弦上。 躲在一片茂密的树林中的陈诚看到蒋介石向自己走了过来，目标距离射击范围越来越近，陈诚举起手枪开始瞄准蒋介石。可是就在这时候，忽然来了一名侍卫，护送着蒋介石往回走。眼看着到手的猎物即将溜走，陈诚担心再也不会有这样的天赐良机，于是他开始了行动。蒋介石甚至能听到子弹擦过耳机的破空声，侍卫队迅速聚拢保护蒋介石，同时数名侍卫向密林中开枪还击。正当陈诚准备掏出炸弹时，追上来的侍卫数枪齐发，此刻陈诚当场牺牲。 一场枪战过后，蒋介石虎口脱险，刺客陈诚当场死亡。王亚樵想不明白，刺杀策划的如此周密，竟然又一次功败垂成。行动之前，侍卫突然增加，很显然蒋介石是已经有所准备了，莫非有内奸泄密？ 王亚樵怎么也不会想到，问题竟然出在了那几条火腿上。就在王亚樵一行人上山之后，随行人员将藏枪的火腿随手丢进了山沟里。第二天，蒋介石的侍卫队在庐山上巡查的时候，发现了异常。狼狗在路过一片松林的时候，突然冲进树林，开始狂吠。不明就里的士兵走过来查看，发现了几条完好无损的金华火腿。士兵们在山上驻扎，平时连肉都难得一见，好好的火腿竟然被丢弃在树林里。时任特务副官兼侍卫队长的蒋孝镇闻讯赶来，他惊讶地发现火腿是中空的，里面还散发着刺鼻的气味，这种气味是每一个军人都再熟悉不过的。它来自于防止枪械生锈的黄油，毫无疑问，有人已经将枪带上了庐山。 侍卫队长蒋孝镇下令加强巡逻，并为侍卫队所有人配备枪支弹药。侍卫队在不惊扰蒋介石的情况下进入了紧急状态，因为在这个时候带枪上庐山，刺客的目标必定是蒋介石。 蒋介石草草结束了这一年的庐山之行，刺客亡命式的冲杀令他难以平静。刺客的身上除了手枪什么也没有发现，他下令侍卫将刺客的尸体悄悄埋了，并且不许声张，同时安排戴笠迅速展开秘密调查。 戴笠将国民党内反对蒋介石的人通通拉黑调查，其中不仅有汪精卫，还有两广实力派陈济棠、国民党西南派的林森、古应芬等人，但都没有证据，仅限于猜测。就在戴笠怀疑到暗杀大王王亚樵并展开调查的时候，王亚樵却策划实施了另一场刺杀行动。 就在蒋介石庐山遇刺一个月之后，发生在上海北站的一场刺杀事件再一次震撼了国民政府。1931年7月23日，国民党财政部长宋子文一行人刚刚走下火车，迎面走来了一名男子，不由分说举枪射击。 看见了与秘书唐玉茹和宋子文身着一样的白色西服，刺客将秘书误认为是宋子文，连开两枪将其当场击毙。事后颇有财力的宋子文宣告悬赏100万大洋追捕凶手，偌大的上海滩顿时炸开了锅。这一次不仅是军统的特务，就连租界里的巡捕也统统出动。不过随着时局动荡，人们的注意力很快转向了即将进攻上海的日军身上，这场轰动上海的大抓捕也很快偃旗息鼓了。淞沪会战，王亚樵、李盖世奇功，蒋介石异想天开4万块收购斧头帮，国民党中央党会，汪精卫为何躺枪，蒋介石侥幸逃脱，厄运如何终结？ 庐山刺杀蒋介石失败，王亚樵将枪口对准了蒋介石的财政后盾宋子文。虽然宋子文死里逃生，不过这次蒋介石再也坐不住。 此时蒋介石已经通过戴笠了解到，庐山和北站的两次暗杀行动都是王亚樵及其手下所为，而雇佣这位暗杀大王的正是拥立胡汉民的广州国民政府。更令他吃惊的是，暗杀计划的出资人竟然是孙中山的大公子孙科。 毫无疑问，软禁胡汉民为自己招来了灾祸。蒋介石在惊恐无奈之下下令释放被自己软禁了8个月的胡汉民。重获自由回到广州的胡汉民要答谢王亚樵，可令人意外的是，没过多久蒋介石竟然也给王亚樵送来了4万大洋，并表示很欣赏王亚樵的战绩。给仇人送钱，蒋介石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1932年，侵华日军发动128事变进攻上海。得不到蒋介石的支持，3个月之后，19路军被迫撤离，上海沦陷。就在蒋介石筹划与日军签订停战协定的时候，一场由王亚樵领导的地下战争才刚刚打响。以王亚樵所领导的铁血锄奸团开始对上海的汉奸日寇展开了密集的暗杀行动。占领上海之后，日军高调宣布将在虹口公园召开祝捷大会。由于大会规定禁止中国人入内，王亚樵联络到朝鲜革命党人，共同商定利用这次机会挫挫日军的锐气。4月29日，日军祝捷大会准时举行。据当事人回忆，大会开始后不久，麦克风突然失灵。就在所有的目光都被检修人员吸引的时候，朝鲜人尹凤岐突然冲过第一道防线，在距离检阅台5米处抛出了炸弹。这是日军总司令白川一泽大将步入会场时的照片，数天后《上海申报》刊登了他离开中国的照片，标题是坐着军舰来，躺在棺材里走。日本驻华总领事崇光奎一条腿被炸飞，从此金鸡独立，另有10名日军各级将领被当场炸死。日军的祝捷大会变成了坟场，上海大小报刊连载数天，数万居民奔走相告，一时间举国为之振奋。 王亚樵替中国人出了一口恶气，振奋了民众的抗日情绪，就连期望国际调停的蒋介石也在这场大爆炸中挣回了面子。他派人给王亚樵送去的4万块大洋，一方面安抚民心，另一方面也是想笼络王亚樵这样的地方势力。可是对于老蒋如此虚伪的行为，斧头帮的帮主根本就不买账。 蒋介石不会想到王亚樵对自己的仇恨并不在一朝一夕。918丢了东北，128丢了上海，而身为委员长的蒋介石竟然只顾着打内战，巩固自己的独裁统治。 对王亚樵而言， 只有除掉蒋介石才能进行真正的抗战。一个新的刺杀计划逐步成型，而这一次刺杀地点就在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 1935年11月1日上午，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开幕式刚刚结束，中央委员纷纷走出会场，守候已久的记者队伍里有一个人显得格外着急，他就是王亚樵派来的刺客孙凤鸣。他在人群中搜索着目标，却始终不见蒋介石的身影。按照程序，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在会场门口的台阶上合影留念，而中间留给蒋介石的位子却始终空着。眼看着拍完照，委员们就要各自离开，而蒋介石还迟迟没有现身的迹象。孙凤鸣判断蒋介石不会出现了，不如干脆打死汪精卫。孙凤鸣冲过去，连开三枪，枪枪命中，场内秩序顿时大乱，惊慌失措的人群四散逃命。据张学良回忆，当时逃命的委员们笑话百出，只有自己和年迈的张继一起冲上去制服了刺客。汪精卫的侍卫赶来，将刺客当场击毙。楼上的蒋介石听到枪声，急忙赶到现场。此时的汪精卫已经满脸是血躺在地上，蒋汪不和，国民党内无人不知。汪精卫的妻子陈璧君看到赶来的蒋介石，顿时火冒三丈： 你不要王先生干，王先生可以不干，为什么要派人下这毒手？中央全会除了你的特务队，谁能同心无阻？不是你杀王先生还有谁？ 面对质疑，蒋介石百口莫辩。然而也正是这一次意外的缺席，让蒋介石再一次从枪口下逃过一劫。 对此，我们特别的找到了蒋介石在当天的日记，并在里面找到了答案。蒋介石当天写道：早起祷告静坐毕，六中全会之礼节纷乱如故，犹未改正，不胜悲愤。蒋介石觉得委员们衣着不统一，丝毫没有礼节和秩序。作为一个注意细节的人，蒋介石对当天那种纷乱的状况感到非常不爽。咱们接着往下读：将至摄影场时，一出门即当头遇见倭人，察其形色，似专候于之出来者，心犹疑至。蒋介石一出门啊，就遇见了一个日本记者，那个记者好像是专门在门口等着蒋介石的，这引起了处处小心谨慎的蒋介石的警觉，因此他独回一场，不愿摄影。于是他独自回到了会场，并没有去参加合影。听到枪声赶到楼下的蒋介石，看见满身是血的汪精卫，心里头是一阵阵的后怕，心想要不是自己没去参加合影，现在躺在地上的想必是他蒋某人了。就在当月的反省录中，蒋介石感慨道：汪先生被刺，而刺客第一目的则在我，幸或如天之福，得免于难。可见蒋介石十分的庆幸自己能够避开这个杀身之祸。 汪精卫在国民党中央会场遇刺，闹得南京满城风雨，社会舆论一片哗然。本来就与汪精卫不和的蒋介石这一次又无故缺席合照，无疑使他成为众人眼中的幕后主使。整个国民党大会期间，蒋介石不得不面对会场上所有代表质疑的眼神。他在日记中描述，其痛苦较甚于枪弹之入肺腑数倍，其巨大的精神压力可想而知。而他所能做的也只有一天几次召见戴笠，严厉斥责，抓不到王亚樵就撤你的职。短短一个月时间，戴笠在上海亲自指挥领导了三次针对王亚樵的大规模围捕。 而每一次王亚乔总能够成功逃脱。在此期间，王亚乔成功暗杀了国民党外交次长唐友仁。1936年，王亚乔带领20余人辗转从香港来到广西梧州，试图通过李济深牵线搭桥投奔共产党，共举抗日大旗。而戴笠的军统特务也一路从香港追到了梧州，最终由于叛徒出卖，王亚乔在一间客栈中被数十名特务围堵。一场搏斗之后，王亚乔身中五枪三刀，当场死亡。当天守候在南京办公室里的蒋介石和戴笠等来了他们期待已久的电话。当听到王亚乔已死的消息时，两个人都长长地松了一口气。这也标志着暗杀大王、刺杀蒋介石最终以失败落幕。 在民国风起云涌的半个世纪中，暗杀事件层出不穷，但是却鲜有像王亚乔这样执着于抗日的意识。面对着独裁而又消极抗日的蒋介石，王亚乔先后5次策划暗杀，虽然都未能成功，但是却在相当程度上起到了震慑的作用。但是事实证明，王亚乔不顾当年孙中山的劝说，走上的这条暗杀之路是一条死路。暗杀改变不了动荡的时局，更改变不了国民党的腐败。英雄末路，在民国的历史上留下了极富悲情色彩的一幕。王亚乔遇刺之后，远在延安的毛主席给了他这样的评价：杀敌无罪，抗日有功，小节欠检点，大事儿不糊涂。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收听接下来的魔力 Music 节目。